情低落的插曲，咖啡厅你一整晚都好安静，感情受伤了，感觉就快要窒息，我听见那心痛的声音，也许遇上错的人，也许爱的没天分，眼泪换来成长必修的学分。怎么啦怎么啦，你都不说话，怎么啦，多难过都会陪你一起撑过啊，那伤人的谎话就忘了就算了。怎么啦怎么啦，还在想着他，还爱他，嘲笑你不顾一切爱得有多傻，当计划输给了变化，就代表他不是对的他。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窗外雨停了，眼泪也该收好了，我陪你去吃饭逛街看电影，我去让他去，反正明天很靠近，不再看他回复的讯息。也许遇上错的人，也许爱的没天分，眼泪换来成长必修的学分。怎么啦怎么啦，你都不说话，怎么啦，多难过都会陪你一起撑过啊，那伤人的谎话就忘了就算了。怎么啦怎么啦，还在想着他，还爱他，嘲笑你不顾一切爱得有多傻，当计划输给了电话，就代表他不是对的他。怎么啦怎么啦，你都不说话，怎么啦，多难过都会陪你一起撑过啊，那伤人的谎话就忘了就算了。怎么啦怎么啦，还在想着他，还爱他，嘲笑你不顾一切爱得有多傻，原谅他把过去放下，对的人在某处等你呀。 不用担心，窗外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昨天天气预报也是说，周末的天气状况比较的平稳，温度呢最高是在10摄氏度左右，还是很适合大家出行的。只不过呢，两首稍微抒情的歌可能会让听友有些担心，诶，这个音乐风格不太像是带意义在带你出发里的音乐状态呀。只不过我想用一种比较舒缓，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代入感的歌，来陪伴早上慢慢苏醒的你们，来收听周六的带你出发。向收音机旁的听友问上一声早上好，2:47来问候早安的家在远方，这是怎么回事？ You tell me you're in love with me, like you can't take your pretty eyes away from me. It's not that I don't wanna stay, but every time you come too close I'm aHave to know this time. I don't wanna be so shy. Every time that I'm alone, I wonder why. Hope that you will wait for me. You'll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I wanna believe in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cause it sounds so good. But if you really want me, move slow. There's things about me you just have to know. Sometimes I 相信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怎么说呢，睡觉突然就一猛子醒了，然后想到今天可能会早上要收听节目，先提前来报个到，欢迎一下午后的彩云，一勺定乾坤，清风飘扬，夏花，珊珊，千爱 CZH 静，心里话，小沈 Berry， 好实在 Percy Patty。 对我不起一点笑或辗转情节，这个反侧思前，由于明天想和我躺床还是床躺，我猜不透，家具不见了，脸笑与黑的佣人对着反光的长方体思索，失落我 秒也回到怎么我怎么我得过还是结果，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知来救我，怎么被夸大寂寞会成长着戏弄我，怎么越专心一点规律把我推进河，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知来找我。 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在周末的晚上如果说有一些失眠的话，也不是说多大不得的事情，了不得的事情，可能就会就说那就干脆自己不睡了呗，第二天也不用早起，不用上班哈，不用通勤，那就可以让自己看一看想看的剧集，追一追想追的综艺，可能会有一些安排吧。我觉得早上起来出门，如果说你在路上有一种不太精神的状态，这个是不太好的，尤其是要开车的朋友。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在5:50啊，我们家附近呢有一条路呢正在修的时候呢就没有路灯，平时的时候呢有一些车辆开过就会稍微的开一会儿远光灯，然后遇到对向有行驶的车辆的时候他就会把远光灯关掉。然后我今天早上通过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大货车，因为大货车尾灯它很长时间不冲不洗你知道吧，基本上看不太清楚，就有一辆私家车就结结实实的追尾了。我开过的时候他在我的对向，这两辆车停在那儿，交警已经到达现场去做处理了。所以我想其实在早上很多人会有一些松懈的心理，会有一些不够提起精神，不够注意力集中，所以在这样的出行情况下，尤其通过一些比较不管是休憩的路段，不管是路灯不够明朗的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好，正在直播当中呢是带你出发，依然是在2021年的周末的早上7:00到10:00，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提提神，有请 Bumblebee 当中的 Back to Life。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这是自由发挥。 没工作，但我想拉风。我有一个梦，想约他郊游，他却说他一整年都没空。他有男朋友，还是我好朋友，朋友的宝贝不能碰，不能碰。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在我面前手牵手看日落。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你会发现不一样， 有希望。 天空再没大，光在眺望水里，它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那夕阳的夏日在这沉着气泡，透过叶子簌簌洒落一片一地的阳光。很多事情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决定，也许那只是上天赐予的公平。 I wanna get high, just wanna get high, dream of victory, nobody let me di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不管今天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知道是放给某位听友呢，还是带给我自己。歌词里面唱到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我一直以为这可能就是一句生活感悟的句子，但我发现它在今年的十一月份的时候，作为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一道题，面试题哦。就是谈谈你的理解，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如果是你来答题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好，7:26，有更多的听歌时候的心情的交流和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末早上好。 听起来都是些小事情，在生活中积累成情趣。 Yeah， 你的眼睛和你

承受，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 喜欢翻唱的都过来。女生版本的大城小爱应该会给很多喜欢 K 歌的女生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版本啊。我还等最后一句呢，乌黑的发尾扔下一眼。 个圈，后面词不记得了。听歌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条留言，想说的是，这条留言真的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挺不容易的。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把留言发到了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号。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海洋，应该我要喊他一声姐姐。你好，他说戴毅你好，我们正在吃着晚餐，喝着红酒，听着节目以及你播放的歌曲，感受着周五属于我们的晚上周末的放松和惬意的时光。此时此刻的多伦多的雪已经短暂停住了，社区里的 house 家家户户都摆满了装饰哈、啊，圣诞气息的装饰，快乐的氛围处处皆是，提前祝你 Merry Christmas。乐队也是跟随着痛痒去感受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一支乐队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中国这么美》，一个大型的户外音乐综艺节目。Take it easy， 在周末的时光，不管是过星期五的、过星期六的，或者是完全不需要考虑星期几的朋友，都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让自己放松、充充电。Take it easy。 7 women on my mind, 4 that wanna own me, 2 that wanna stone me, 1 says she's a friend of mine.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却始终不能用姓名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以为自己要的是曾经，却发现爱一定要有回应。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用姓名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除了泪在我的脸上任性。原来缘分是用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 一首翻唱，赵登凯演绎的《一直很安静》。可能要说了，哎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管怎么样，如果说翻唱让你想起了曾经的一首老歌的话，那我这首歌登场的话也会有多少一些意义。要感谢在周末的直播当中一直跟我保持互动和联络的这些老听友，当然也要谢谢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有了你们存在，不管留不留言，参不参与互动，来不来打招呼，我都很感谢，因为你们才是收听的重要的基础。好，北京乐广播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带你出发，继续带来好歌，有请金海心和满江。 忘了吧，忘了吧，忘就忘了吧，忘了吧，容啊容易尴尬，那就放下吧，放下吧，放不放得下，放得下，继续走吗？上不上下不下，气氛沉不沉，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的是头发，雾霭无伤大雅，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没盏灯，我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走，我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梦做，爱的越多越没把握，越是有话。像我这种性格敢下路口，管他够不够，哇呼 I don't know。 上不上下不下，成不成不成，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成了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都门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凑合，两个人也不嫌多。

总会有思念它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颊。走吧，在城市中喧嚣，穿着一首歌谣，让它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逆着寒流生长，却依然开启了花。你看啊，这注定的年华，总会有思念它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走吧，在城市中喧嚣，穿着一首歌谣，让它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我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等你来。 周深近期的这首新歌《说声你好》，也向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周末的早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听友们问上一声早上好。 城市中喧嚣，传唱一首歌谣，让它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 但跟随这首歌，你就能够知道它一定是那种温暖治愈系的。如果它放在一部电视剧里的话，应该这部电视剧也不会太虐。所以我看了一下剧情的介绍，这首新歌周深所演唱的《说声你好》是周迅、黄磊、唐艺昕主演的都市家庭伦理剧《小敏家》的片头曲。所以呢，看了一下剧情的介绍，也说这部剧呢，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好在最后会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主人公，最后大家都找到了幸福，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所以对于一些最近情感也好、生活经历也好，遭遇了一些挫折和创伤的朋友来说，看一部治愈系的温暖大结局的电视剧，真的再好不过了。 我是穿了冬，裂了风，预备迎接一个梦。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扬起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分笑容？等待。的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谁放我手心里捧幸福啊，依然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存在，我来不及 到终于起作用，一阵风吹来梦，却又白再难沟通。我终于懂，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想踮起脚尖找是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顾不着爱，微笑忍耐。哦，等你回过头来， 有些歌呢是你回过头来再次遇到它的时候，第二遍第三遍听到才会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刚刚是沈以诚翻唱的《踮起脚尖爱》，张瑶的新歌《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 转身，敞开时间的门，奔波中的人不相认，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想的糟糕，清白的人一定不渺小，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的人别贪图名分，越纠结越疼，都认吧，要给他幸福，有谁会认输？失误。 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E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爱的人，别贪图名分，越纠结越疼，都忍吧，要给他幸福，有谁会认输？输过失误，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亲爱的世界不一定美好，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清白的人一定不渺小，一万个人 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张瑶的全新专辑，这也是收录在新专辑里的一首歌。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有一万个主角，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那样一个把我们当作主角，放在心中最重要位置的那个人，这样你的一颦一笑，甚至说你难过时候的一滴眼泪，才会更加有意义，才会有人去珍惜。好了，不说那么深奥，也不那么文艺了啊。周末的时光，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享受。Love on the weekend， 来自于John Mayer， Happy Weekend。 It's a Friday， we finally made it。I can't believe I get to see your face. You've been working and I've been waiting to pick you up and take you from this place.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like only we can, like only we can.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coming up and I'm loving every minute of it.I'll be the driver. You put your feet up in the My clothes are dirty and my friends are getting worried. Down there below us, under the clouds, baby, take my hand and pull me down, down, down, down. And I'll be dreaming of the next time we can go into another serotonin. 终点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支持，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听前奏就知道了，陈百强，涟漪。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的小小的波纹是涟漪，大家都知道它常常是比作心里面很细微的一些情感的活动。我不隐藏说最近确实情绪上有很大的波动，但我希望可以把它用在音乐当中，深藏爱思。 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对抗庸常的生活，化解生活的一点一滴的苦楚，让我们记住那些曾经感动的回忆，带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和动力。我爱音乐，所以我在这里，这里是带你出发，来听听李荣浩和张惠妹的合作《对等关系》。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 距离也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 睡不着，告诉自己要忘记。 息。 这首歌张怡最近已经循环了两天了，感觉很爱听。他说真的没有想到小眼睛的李荣浩和阿妹的声音在一起会如此的有感觉，爱了爱了。好吧，爱这首新歌就好。所以呢，音乐人的创作，音乐人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因为很多网友说他们是对唱界的天花板，我觉得有一对不服。因为曾经在这首他们的合作曲推出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也跟张毅一样一直在循环听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和韩红合作的《飞云之下》。你看他们的合作感觉是不是也很像是一个创作型音乐人带一个实力型的唱将。 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啊哦、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哦，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 在飞云之下，我看着说风很大， 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去了吧，然而我很勇敢啊，没人记得我也没差，未来在等我去哪？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 对唱界天花板的这个名号就要争抢起来了， PK 就要开始了。我觉得有一对不能叫组合哈、合作搭档在瑟瑟发抖，柯佳嬿和八三幺说算了算了，我们就唱着来玩玩闹的哈，抱一抱一下，在周末早上问上一声 Happy Weekend， 周末好， 你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筹码，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 男人的自大，为你柔软放下，就是拿你没办法。 世界太冷漠，有你在就暖化，喜欢你为我勇敢的模样，即使再野蛮，也甘愿被豢养，不如赖在你肩膀，不如抱一下好吗？ 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你最最暧昧的筹码，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 现实太混账，跌倒先躺一躺，为你煮鸡汤，把悲观都打趴， 心累也有你为我护航，有你的微笑无价，给我抱一下好吗？ 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筹码，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 想一想， 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 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你还在等什么？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平凡的日常不再平常，给我抱一抱一下，抱满的我在沙发，浪费那地久天长，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别人的目的地我不问，但是我要问一下收音机旁的 Stephen Lan， 因为呢他在早间时候跟我们互动了，他说对唱界天花板，刚才这首歌柯佳嬿和八三幺的歌也不错啊，很活泼，是不是？抱一抱一下。他发过来的车载显示仪的图片，在听的应该是这位歌手的这一张专辑 Let's Talk About Love。 刚刚听过的一首歌是 Be The Man 是吗？调回来，调回来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怎么说，电台和你车载音响的一个立体声了。 I would fight not to ever fall too deep, never show that love would grow. Now at night as I lay me down to sleep, could never let you go. No. And lying here with you, I still can't believe it's true.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ever find a love that lasts forever. Myself and someone someday. 咖啡早上好，他说快先说你有没有在跟唱。当然有。 Be the man as mine, I'll always try to find the love that never goes away. 我努力把这歌好好练一下哈，但我相信我练破了喉咙，我也没有他这样的嗓音， Celine Dion 的嗓音独一无二。 鼓楼外的小院门口有个门墩，我趁天气在上面舔着红果冰棍。爷爷说看你也没事，不如来家里玩，教你写写大字儿。一进门就闻见你的歌的墨汁儿，门廊升藤蔓之间藏着一段葫芦儿。 想针对的是忘记值得他本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大伯泡一壶龙井儿拉上一段胡琴斩一旁宣纸与岸上 小胡胡彦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我们九点档前的最后一首歌就交给抖音上面的大红人张同学的 BGM 好了。 Aloha Hey G Hey， 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Happy Gun Survey Magazine von Singapore bis Everly。Wenn du mich fragst, wo'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我来为你服务，为你们挑选好歌。同时今年本年度为你们播放歌曲的周末出现的时间也仅剩下五次了。走过路过听到了哈，别说我没说。 Britney Spears Don't let me be the last to know。 周末早上好。They say you say we're so complete, but I need to hear it straight from you. If you want me to believe it's true, oh,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最近状态特别好，恢复了自由之身的他之后呢，频频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视频，然后呢也给粉丝们唱歌跳舞，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他这是很有明显的意图，想要再次的复出，所以期待有很好的歌曲可以收录，有很好的单曲可以发表。无糖咖啡说要送他最好的朋友青青今天过生日，让我给他唱首歌。还是让大嘴巴来给他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如果非要听一句的话，就是 Don't let me be the last to know 放的歌都是我基本上能唱上几句的，所以现拎也没什么问题。好，在今天的12月11号，也要顺便祝在周末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Happy Weekend。See 今天你是老大，你就是独特，所以应该被宠，不用再进攻，今天换我做动，你就是值得，愿望都交给我，记得保持笑容。 也是只因为你的勇，因为你让世界都 的纪念意义的歌陪着你们，然后在我伤心难过还要强装欢笑的时刻有你们陪着我，所以我也很知足了。要欢迎一下收音机旁的千爱、夏花、行军，早上好，张怡、爱小圆，还有刚才已经打过招呼的 Stephen Lan Morning 沟里娃，待会儿你的留言我再念哈，还有 Frank， 目标从180现在已经到了160，体质降到了23，真的是棒棒的。还要欢迎一下 Y 时间的左边以及战神，还有丽丽，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即便说在周末的时光我不属于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的3个小时，但我没有离开这个频率啊，我还在，所以大家下班路上的时候多多捧场啊，希望快乐的时光我们继续可以一起走过。带来一首老歌，张信哲，应该是97年的挚爱专辑里的一首快乐。 给我你的苦，拥抱你留给我的孤独，收起我感触，好让你满足，为你我愿假装不在乎。也许爱情是不断的付出，心甘情愿放下赌注，直到奉献了所有的心血才愿意认输。不要你什么，只要你快乐，亲吻你的眼泪都值得。不求你什么，只求你记得，不管等到最后错的痛的哭的只有我一个。用我的怀抱包容你 你烦恼，享受你留给我的煎熬，用我的眼泪换你的微笑，只是为了让你过得好。也许爱情是不断的付出，心甘情愿放下赌注，直到奉献了所有的心血才愿意认输。不要你什么，只要你快乐，亲吻你的眼泪都值得。不求你什么，只求你记得，不管等到最后错的痛的哭的只有我一个。你快乐，亲吻你的眼泪都值得。不求你什么，只求你记得，不管等到最后错的痛的哭的只有我一个。 在询问这是谁的哪首歌，大粉乐队另一个自己。对，周末早间的一个人的独立直播时光呢，可能就基本上把一个主持人的状态定型了，你没有办法太跳脱出自己的一个说话和对话的逻辑和状态。但是双搭节目就不一样，所以明年可能更加考验的是在晚间节目里面怎么能够聊出彩，怎么能够让大家下班路上听得更开心。所以明年呢，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关注 FM 九七四，同时也多听听晚上的娱乐最王牌。沟里娃说，早上好二姐，古董局中局看了没？没时间去看。他说影片他的感觉是说不上来有多好，但是很值得一看哈，有些盗墓笔记的味道，闯关寻宝内容不同，拍摄手法很大片，把古董解说呢是用特技演绎出来，增加了很多噱头。整部电影他觉得故事内容还个人觉得说欠点火候。雷佳音雷大头演技每部片子都很好，代入感很强，对不对？所以演什么像什么，这应该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褒奖。来听听黄贯中的这个版本《大地》，就是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曲。 生命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朽的少年，气气汹汹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说来并不稀奇，多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江湖相流传，民间里杜撰真实的故事，一点一点变得玄幻。Oh yeah! 就现在想让全世界都看见，我们的长城没有断没有变，祖国之大地是我们的根源，真心不怕破裂，真心不怕破裂，真心不怕破裂。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朽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这个版本的大地你喜欢吗？还是更喜欢原版的？也欢迎来跟大地交流交流，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这部电影看过了或者说听了这首歌，眼前那个画面感可能就是朗朗乾坤，辽阔大地，有那么一群寻宝人，这群人在他们的小世界里面也会要讲肝胆相照的义气，也会追求洒脱不羁的磊落，当然也会有你浓我浓的柔情啊，因为有情感纠葛的戏，对不对？来听听戴荃的新歌《侠客行》，很适合紧跟着刚才那首《大地》。嘿，有请戴荃。 查无客满壶饮，不够霜雪明，阴暗 小白马，飒沓如流星，是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牵挂心灵意，作剑戏千恨，将之弹珠海，持上拳后意，三杯突然落，无缘到未清，烟花二月后，一起诉离声。 戴荃在把国风音乐哈、在发扬光大的同时，也带出了很多现代音乐的流行的元素，把国粹戏曲也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不管怎么样哈、那样是一个令人遐想无限的侠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间的脚步走过之后，一切都是尘归尘，土归土，侠客也有急流勇退的时刻。有请许冠杰。 你就人人想拥有，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留住这光辉，今天不再等候，奋勇地退出这急流，求名逐利，时常多争斗，常尽圈中的欢笑里流，人在那高峰，始终都不免跌后，长日担忧，心神倦透，不奢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内心感足够，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至爱至恩感谢你恩心厚，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互扣。

赖美云先吃完再说。昨天还是前天听到一句话，说一个成年人哈、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一点。所以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光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哈、同时呢，吃好，照顾好自己，也是对于家人一种最好的安慰啊！希望他们也不会为你太多的操心和担心。继续来听首欢快的歌 ，Kelly Minogue On a Night Like This。9:3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 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蜻蜓 FM 跟我们互动。 年末仅有的5期的直播就在眼前，那如果说还不舍得带你出发的话，不妨可以下载蜻蜓 FM 我们的北京有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的 APP， 可以收听带你出发的回放。来，有请马条带来这首给给。 给把该给的给，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给把该给的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给一个为爱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给 该给的体贴，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体贴，把该给的体贴，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体贴。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体贴，给的为爱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体贴，给的能把你有的人，体贴，给一个熬白骨的人，给他慢慢将要长成你的人。 好多人喜欢这首《给给》啊，听得很动心很动情，是不是？欢迎一下一飞，他说赶上了周末的直播，哈哈，昨天去抽空看了一下《西大中夏》，很喜欢小柯的这部音乐剧，是不是？他说看得我热血沸腾，也更加坚定了这一年对于生活热爱的坚持。一个小小的遗憾，说没能在周三和王牌家族一起去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2022年，我们一同去感受文艺最前排的状态，去看话剧，去感受音乐剧。 光阴匆匆，工作似机器，叫我困倦力疲，将身心的感觉透支了，要去转换空气，凡事有惊喜，不需紧皱眉，凡事有转机，信心不放弃，总要释放自己，面对未来，一切忧虑是非，别困扰你。当失恋的心在跳跃不起，怕要爱别离，装开心也振作不起，思想像要缺氧地喘气，期望有惊喜，不需紧皱眉，何用费心机，歇斯底里，总要释放自己，面对未来，一切忧虑是非，别困扰你，凡事有惊喜，不需紧皱眉，凡事有转机，信心不放弃，期 望有勇气，不需紧张面对未来，何用费心机？歇斯底里要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凡事有转机，信心不放弃。有些情绪呢，也不要总是压在心里面，适当的给他一个出口，也是一件好的事情。有些情感上面的低落，遭遇的一些挫折和坎坷，可能都会是一种像谷底反弹一样的力量，带你奔向人生的制高点。好了，不说了，把自己绕进去了。啊，这首歌我很喜欢 ，Simply Red，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 You know that I will love you。 Lately since we parted， I truly know that I need you。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也没人在乎到底该走还是留，

双光。说再见，我们全都哭了，生活就是这样，不散的宴席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生命美丽、还有很多事看来这次来不及，还有很多地方没留下我们的脚印，悲伤，世界已经不一样，从我们相遇那天。 记得记得在2021年每一个周末辛苦早起的时光，无论是冬天的冷还是夏天的暖都会记得。好，最后一首歌了，交给温艺昕，一路生花。我要开麦了，问候一下洛凡一晨，他说打个卡继续躺着听，工作在变动期有点累，希望自己状态调整好之后呢好好享受周末。 下像年少的花，铺在天空等海鸥先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时间的手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斜线，谁的韶华风